小炮仗，望见烟花闪闪放光，人多塞到慌，卖潮州金店唱，卖夜小贩生意最旺，嗰边铺头新开张，你就要买翻一那两箱，人人望着过年啊，通街都摆档，个个系咁两啊头望，卖就趁做咪乱撞，卖盒朱古力靓糖，人人筹备过年啊，新花都开放，新春一到条街就会旺。潮州金店唱，卖夜小贩生意最旺，嗰边铺头新开张，你就要卖翻一啊两箱，人人望着过年啊，通街都摆档，个个系咁两啊头望，卖就趁做咪啊乱撞，卖盒朱古力靓糖，人人筹备过年啊，心花都开放。一到条街就会旺，人好紧张，你停车起细看，又怕泊车一于猛浪，停车惊会干，成街灯放光，卖夜小贩生意最旺。